手不及，风花凄凄，这安静的你更让我确定什么叫 穿你的眼眸，爱要多么深浓才算足够，爱恨交织占据了心头，泪水掩藏不住多脆弱，我心有多痛不会懂，也许孤单沧桑了太久，才会让人忘了曾经感动，毫无保留却故作洒脱，执着守候你却沉默依旧，何时才能卸下了枷锁，收容我在你心中停留，从此一生相守，别无所求， 像红尘俗世的一叶孤舟。

快乐，我从来不曾觉得。是缘分，是错误，想也想不透。说是光环，又万般感慨。说是情爱，又多么难。多少次憧憬，多少次期盼，只能留在梦里追寻。啊，为爱而过，为爱而活，人归何处？情归何处？是幸福，是快乐，我从来不曾觉得。是缘分，是错误，想也想不透。说是关怀，又万般感慨。说是情爱，又多期盼，只能留在梦里追寻。啊，为爱而过，为爱而活，人归何处？情归何处？ 岁月慢慢编织一幅画，梦是蝴蝶的翅膀，恋情是飞翔的天堂，放开风筝的长线，把爱画在岁月的脸上，心是成长的力量，就像那蝴蝶的翅膀，迎着风声越大，世界有多么大，毛毛虫期待着明天有一双美丽的翅膀，小河躺在森林的怀抱，唱着春天写的歌，